梦华，我回来了，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了。你看，我带回来了你最喜欢的梦华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为什么不说话？ 求你醒来吧，雷梦华，雷梦华，我求你醒来吧，雷梦华，听我再告诉你最后一句话，永远的，永远的爱你，为什么，为什么我